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如果你没勇气陪我到明天的明天的

如果你愿意一层一层一层的

回头，我的脚步太重，他的歌声有如动容，是我犯错，眼神闪烁，你美得让我失去了自我，我离不开你舍得牢笼，天空也像我为爱沉迷，没有用，眼眉的凄凉受尽了折磨，日出不再来，世界变沙漠，承认我没有情愿住在漆黑的角落，转个弯我不回来，眼睛睁不开，明天失去了自我，我离不开你舍得牢笼，天空也像我为爱沉迷，没有用，也没得凄凉受尽了折磨，日出不再来，世界变沙漠，承认 守在你冰冷。